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听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核集团发布我国自主研发的400兆瓦低温供热核反应堆，这是目前世界在研最大的供热核反应堆，供热面积可达2000万平方米。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路基本主体工程已顺利完工，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全长402公里，全线共设昌果、贡嘎等34座车站。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多部门决定，在北京、河北等14个省市联合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改革试点工作。北京市热力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热力客户服务 ”APP 掌上热力报修平台，所有的报修都可以自动生成工单派发，能传图不占线。目前北京各区正在责成举办者依法履行办园责任，进一步明确幼儿园园长的管理责任，并指导幼儿园采取多种措施，做好教职员工的思想稳定工作。近日，北京建成全国首个智能服务一体化的新型公厕第五空间，除基本功能外，该公厕还增加了自动存取款机及缴费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无线网络覆盖、自动涉水机等便民服务基础设施。江苏省下发该省实施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草案，草案中对男性共同育儿假、女性孕期假等都列出了专门条款规定，草案首推男性共同育儿假。12月1号起，我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将扩围至1+9省份，即在河北首个试点基础上新增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宁夏、陕西等9省。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心不停地颤抖。 天长地久。 来自于光良的第一次。生命中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第一次的体验，每一个第一次中总要夹杂着几分青涩或者是不安，但在日后的回忆中，第一次总是显得格外的美好和甜蜜。光良的第一次就像在倾诉一个动听的爱情故事一般，很容易让人陷进甜蜜的回忆里不可自拔。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再来听到江美琪《想起》。

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所以你说我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虽然你不说，或许错在我，太晚我才懂，爱了你太多。哦，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的生活中总是需要一些事情，才能够点燃生活的激情，才能够摆脱千篇一律的无聊和平庸。就像前段时间的维密，他引领的不仅仅是时尚，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从享受生活到体验生活的各种方式，如今呢也已经有这样一个品牌的诞生，引领了一种新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他们是 Wagons 光速超跑。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Wagons 光速超跑俱乐部的创始人兼 CEO 李小勇，很高兴做客九六九。 Wagons 光速超跑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每一辆超级跑车能够回到公路的舞台，让爱超跑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世界顶级超跑设计师所带来的奢华作品。 我们超跑这块，超跑租赁的话，可能会面向两大类的群体。第一类是本身他自己就拥有一部超跑，或者甚至两部超跑，然后他又具备很强的消费能力，但是对于他来说，可能他一下子拥有30台超跑就是一个非常相对困难的事情，或者说对他来说是很不值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超跑租赁的这个项目就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消费渠道，让他去体验更多的超跑。对于另一类人群，就是处在中产这个阶层的人群，他可能拥有一些豪车，但不是超跑，但是他又具备这样的消费能力。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超跑租赁这个平台，能够让他可能一个月体验一次甚至两次这样的消费经历，让更多的人去体验超跑。 光速超跑储蓄了顶级的豪车矩阵，从兰博基尼到法拉利、迈凯伦、劳斯莱斯、保时捷、宾利、玛莎拉蒂、摩根、奔驰等等，全球顶级的超跑品牌车型应有尽有。 现在我们车型是相对非常丰富的，但从品牌上来说，我们大众熟知的超跑品牌兰博基尼、法拉利、保时捷还有玛莎拉蒂，包括科尔维特这种非常稀有的这种车型，我们 KTM 这种车我们都有。具体的车辆数量的话，我们在北京目前这个店有30多台超跑。像这个 KTM 这种车， KTM Expo 这辆车，知道这辆车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周立波，因为周立波他本身他自己有一辆这个车，然后这辆车全国只有2台手动挡，其中一台在我们这里。 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举办了大大小小40多场的活动，吸引了很多的爱超跑人士前来试驾，每一次的体验都是非常具有新鲜感的。而且这样的活动也让许多的朋友体验到了真正的速度与激情。 我记得有一回是一个德国人，他是那个大众的一个工程师，然后他非常喜欢这个科尔维特这辆车。科尔维特这辆车在美国是一个国民级的跑车，那天试驾就他就非得要试驾这辆车，然后他女朋友在那一直劝他说，哎呀，那个法拉利加州在那里也挺好的呀，那个玛莎拉蒂 GC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他说不行，我就要科尔维特。后来排队大概排了1个小时才等到那辆车，然后回来的同事说他上车的时候非常兴奋，就一直拿手机啊，给我这么拍个照，给我们那么拍个照，然后下了车要拉着我的同事一块拍照，就是整个人陷入一种非常喜爱一个事物时候非常疯狂的一个状态。对，这样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对超跑的最原始的这种热爱。这个满足感其实非常强烈，很强的一个动力，我们继续把它做好。 对于创业，李湘勇先生也有非常多的感触。 整个创业过程中来说，心态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怎么说呢，有很多别人不能体会你的苦，对我来说这4个月其实本身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因为你肩负着很多东西，有很多人的期待，包括跟着我们一起创业的这些同事，然后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有很大的能量，他希望通过我，通过我们的带领去把他的能量释放出来，所以自己的责任感就非常的强。 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正在为自己梦想打拼的人都能够有所收获。感谢收听本期969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No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你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或踏雪寻鹤，或围海迷宫，在一望无垠的冰海面上穿越亿万年海上冰排，还有钓鱼钓蟹，在披金戴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泡温泉品美食。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自己照顾，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没有你和我。 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深深去爱你。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针对社会关注的幼儿教育的师资问题，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各区要严格师资管理，加强幼儿教师准入资质审查，师德师风建设。明年故宫的开放面积将超过80%，而故宫的南大库也将在明年五一前开放，作为故宫集中展示妃子檀及黄花梨的明清家具馆。近日，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在本季堵城排行中，济南成为2017年第三季度最堵城市，其次为哈尔滨和北京。位于香山公园内的香山寺景区面向社会试开放迎客，这是北京城历史最早的人文景观之一和香山的文脉源头，堪称中国古典造园艺术中的上乘之作。从11月7号试供暖以来，市民通过微信、微博、APP 报修数量不及96069电话报修量的2%。铁路部门对旅客列车运行图进行全面调整和优化，临时调整车票预售期，即日起只发售12月25号列车始发日期及以前的车票。

不可抗。是什么让我们拥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让我们一起逃。 来自于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学友的歌是说给你听的故事，有情节，有高潮，有落幕，就像一位入幕的老人打开尘放在心灵深处的那个布满灰尘的盒子，取出那本枯黄的日记本，一页的翻阅，时时面带笑容，时时长吁短叹，蓦然回首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保留的不是少壮时的回忆，而是那段已逝去的感情。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光锁在某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欠缺，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拥抱不代表亲切，可能是害怕被拒绝，不敢直接，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同样皱着眉，却有不同的滋味。 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拥抱不到

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 每当900万次的畏惧被提及，就有9000万次的理解同时涌现。 每当900万次的偏见被目睹，就有3000万次的尊重被传递。 每当700万次的防备在阅读中建立，就有2000万次的拥抱和坚定。 每当出现1000万次对感染的关注，就有1.7亿的预防在传递行动的力量。 12月1号，世界预防艾滋病日，让爱消融了彼此的隔阂。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为爱同行。爱同行。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Yeah.

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要就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浮尘浪子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心。 在年轻的时候就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人，总是比在30岁还在重新投简历找工作的人成功得更快，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越早发现自己的优势，不断地进行放大，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并朝着一个方向去积累，就能在中年来临的时候站在一个无法被轻易取代的位置。

转的地名。 你是我梦中的山竹， 永远不停不停的思念。 啊，你是我今生今世 永远不会不会的知道。 当你确定好自己的方向，你就只需要虔诚地准备着，用很多的小积累来迎接生命中的大飞跃。没有一个真正的高手是突然牛起来的，有很多在网络上看似一夜爆红的大神，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